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6号，星期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8例，创今年以来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的新高。 今天18点开始，西安开展全面消杀，西安提醒市民提前关闭门窗。 北京今年最后一期小客车摇号，家庭平均中签率1.93%。 北京部分公园里景区还没动磁时，就有人心急上冰。 中国老年期痴呆防治指南2021版最近发布，时隔14年之后再版更新的指南有哪些变化呢？ 伊朗表示，即便美国不解除制裁，也不会让浓缩铀风度超过60%。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地区这个控制北京地区这个冷气团的势力呢是开始趋于减弱，加上今天白天光照条件还不错，气温上升速度比较快，所以今天白天呢，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上升到-1.4度，比昨天的气温回升了3度多，但是天气依然寒冷。那今天夜间呢，风力就会减弱到2-3级，同时呢天气晴好，这样的气象条件呢是有利于这个气温下降。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8度左右，依然是寒意明显。明天早晨上班前后呢，依然是晴天，风力不大，气温是在-8度到-4度，所以出门早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做好保暖的工作。明天开始呢，这次寒潮天气的影响就结束了，气温也开始大幅的回升。预计周一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6度左右，风力不大。午间气温比较高的时段呢，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散步和居室通风。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天气回温的同时呢，昼夜温差也加大了。明天最高气温是6度，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仍然在-8度上下，所以早晚体感依然是寒冷的。天气就是这样。 下周整体的天气怎么样呢？ 下周的话，就是预计在28号夜间到30号还是会有弱冷空气的影响，届时会多这个3-4级的北风，有一定的风寒效应，所以需要注意防风保暖。那么下周其他时间目前来看，风力都是以2-3级为主，天气晴好，也没有明显的这个降水天气过程，并且呢周一气温回升之后，那么周二到周日呢，白天的最高气温也是在2度到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8度到-6度，所以整体来看，下周这个气温波动起伏是比较小的。那么蓝天呢也会持续再现，天气呢是以干冷为主，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补水润燥和居室的加湿。天气就这样。 好的，谢谢赵工的提醒和介绍，再见赵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动态。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8例，其中陕西157例，其中西安市155例，咸阳市2例，广西1例，在防城港市，创今年以来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的新高。 截止到今天的7点呢，全国现有12个高风险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7个，浙江绍兴3个，陕西西安1个，广西东兴1个，142个中风险地区，陕西西安115个，浙江绍兴10个，广东东莞10个，内蒙古呼伦贝尔4个，广西东兴、云南昆明和安徽宿州各1个。 西安仍然是本轮疫情的焦点。今天下午，西安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进展。会上通报，12月9号0点到25号24点，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85例。经过流调发现，近期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长安大学、四季会餐厅、长风园小区等点位。 从12月23号西安升级防控措施以来，连续3天报道的确诊病例数分别为49、75和155例，大部分是在升级防控措施之前感染的。通过12月21号以来的3轮大规模核酸筛查，使得大多数隐匿的病例和社区感染者快速发现，有利于实现早发现、早隔离、早阻断，把传播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后续几天的核酸筛查还有可能会出现报告病例数较多的情况，西安市也提醒说，市民朋友不必恐慌。 那么，西安本轮疫情到达峰值了吗？拐点何时会出现呢？近日，张伯礼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到达疫情拐点，还需要严防死守。一般来说，疫情需要一个周期或是一个半周期才能够判断何时能够出现拐点，大约20天才能够看出分晓。 对于这一次西安疫情出现的隐匿性传播，张伯礼表示说，还是基层的疫情防控大意了。本轮西安疫情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12月15号的病例2号，因为一直没有症状，所以呢发现比较晚，但是其活动的范围较大，导致多人感染。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12月15号病例2号确诊者的关联病例超过了50例。 为了进一步的做好疫情防控的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决定，从今天的18点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面消杀，请西安广大市民提前关闭门窗，收起在露天阳台晾晒的衣服、放置的物品。消杀作业之后，避免用手触摸建筑物外表面及花草树木，一旦触摸，立即用清水进行冲洗。 12月24号，网曝西安一名外教不配合防疫工作，辱骂防疫人员。今天记者了解到，这名外籍人员是西安曲江康桥学校外教，已经被学校解聘。 网传的视频显示呢，一名外籍男子骂防疫人员是疯子。今天凌晨的西安曲江康桥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说，该校老师呢在防疫过程当中的不当个人行为，严重的违反了学校聘任条约中所强调的不得对国家及种族的不尊重，不得违反中国法律与规定之条款。依照合约的精神呢，学校严肃处理，现予以立即解除聘任合同。 西安教育局官网显示，西安曲江康桥学校是一所民办初中。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25号发布消息称，暂停开展跨省旅游活动。通知提到，因为昆明市呈贡区一个小区25号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按照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的要求，云南省暂停开展跨省旅游活动。 近日，市民陈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位于北京顺义区南彩镇彩达三街的明达核酸检测点提供24小时的核酸采样服务，但是晚上6点之后做核酸检测，需要在35元的检测费之外加收200元的夜间服务费。他对此提出了质疑。那么，这样的收费究竟是否合规呢？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陈先生在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去位于南彩镇彩达三街的明达核酸检测点做核酸检测，却被告知夜间要加收200块钱的夜间服务费。 咱们现在北京市不是要求是降到35了吗？他以前价格是58，58的时候还没有夜间服务费呢，然后现在35的时候来个夜间服务费，不合理啊。

由于普通指标摇号的随机性，积分高的家庭中签概率会更高，但是无法保证一定中签。建议高分家庭优先选择新能源指标。 按照文件的规定呢，明年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分配比例还将会有所提高，预计由2021年的 3.2 万个调增为 3.7 万个以上。从申报情况预判呢，明年五月的家庭新能源指标配置入围的分数线约为40分，也就是说目前积分为40分的家庭有望明年获得新能源的指标。 今天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40天之际，来郢都过周末启动仪式在北京怀柔中影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本次启动仪式呢，在中影基地、北京电影学院、郢都人才发展中心等多家单位联合发布的。同时呢，美团、携程、新浪三家在文旅、出行服务等领域业绩突出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北京雁栖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现场签署了来郢都过周末战略合作协议。 这两年火遍京城的北京网红打卡地的榜单上，怀柔区七个旅游目的地榜上有名。除了大名鼎鼎的雁栖湖景区、黄花城、水长城之外，其余的五个网红打卡地都集中在了中国郢都的核心区。怀柔区杨宋镇分别是郢都花海、北京鹿世界主题园、北京老爷车博物馆、杨宋综合文化中心、星潮露营地、北京建工景岳林溪美学艺术馆。这些言之与内涵双在线的打卡地将成为到郢都过周末的核心承载地。 刚刚结束的昌平区党代会和人代会上排列在第一位的都是经济发展的议题。会议不仅确立了2022年的经济发展计划，还对今后五年昌平区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规划。未来五年昌平将会打造三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金旭发回的报道。 昌平区区长池宪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22年昌平区将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 5.0 版改革任务，推动优化营商环境迭代升级， 深化放管服务改革，重点抓好证照分离、一业一证、证照连办等审批制度改革，让更多市场主体准入即准营，新增市场主体超过 1.2 万户，提高重大项目供地、开工和竣工验收效率，运用风险、信用、数字等监管方式，使监管无事不扰又无处不在，加快数字政务建设，推进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线、减跑动，将区级事项一网通办比例提高到100%。 2021年，昌平区美丽健康产业实现了突破，1到10月份收入已经达到55亿元，企业新注册备案产品数量达到100多个。区经信局局长张进柏说，2022年，他们将继续深耕美丽健康产业， 全力打造国内首座个性化精准护肤试点示范基地，统筹协调推进小唐山美丽制造园一级开发和小唐山美妆创新园建设工作，力争2022年下半年实现600亩地的土地供应能力，年底前要完成30,000平米的产业空间载体的建设，支持和引进美图科技等3到5家龙头企业。 12月9号，昌平区启动了新城东区中心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负责这项工作的北京名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云鹏介绍，新城东区将注重加强与未来科学城、回天地区以及周边区域的协调发展和产城融合发展， 聚焦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产业兼容的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更好承接一批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利用区内消费需求多元化的特点，打造高品质大型体验式城市商业综合体，支撑昌平建设具有首都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融合消费创新示范区。 区委常委、副区长杨仁全在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发展重点工作时表示，昌平将打造先进能源、医药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医药健康产业方面，力争产业年收入突破800亿元。先进能源产业方面，将重点抓好新能全产业链布局，推动产业收入达到2500亿元以上。先进制造产业方面，加快小米灯塔工厂、华为生态数字经济产业园等项目建设，力争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6.5%。同时，大力培育美丽健康产业，导入一批具有带动效应的化妆品企业，迅速形成产业集聚生态，积极发展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新业态，促进科技服务业提质增效。

气温下降，穿着既要保暖又要柔软宽松，以利于气血流畅，同时要合理调节饮食起居，不能多吃辛辣油腻的食物，不过度劳累。此外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情，早睡晚起，适当锻炼，提高机体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和抵抗能力。 这些天随着气温降低，近日北京市内多条河道和湖面开始结冰，但是水面的冰冻时间还很短，冰层较薄，一些心急的市民走上没有开放的冰面玩耍嬉戏，很容易引发意外。 在昨天下午2点多呢，在什刹海风景区的后海南岸，已经有一些人啊穿着冰鞋在刚刚结冰的湖面上滑行嬉戏，一旁呢还有人坐在围栏上拍照聊天，让人看着啊特别的忧心。 随着寒潮来袭，什刹海大部分水域都已经结冰，但是冰层薄且脆，在冰面行走、滑冰和嬉戏极易引发意外。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也在沿岸设置了多处醒目的提示牌和告知书，提示游人冰雹危险，请勿上冰，并且把违规滑冰的法律后果告知公众。在沿岸一些区域也设置了围栏。 下午3点多呢，在龙潭公园东门附近的护城河上，水面呢还没有结冰，三四名市民呢正穿着泳装，利用岸边的围栏做热身的运动，不一会儿呢就沿着这个岸边的石阶下水游泳了，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在沿岸呢竖着的河湖管理部门设置的此处水深陡坡，容易发生溺水事故的提示牌，在野泳者聚集区域呢还悬挂了横幅，提示啊水位变动，注意冰面的安全。 在龙潭公园内，大部分水域已经结冰，公园内随处可见公园管理处设置的警告牌，严禁游泳、钓鱼和上冰等行为，沿岸也有黄线提示游客水深危险，请勿靠近。 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当冰层的厚度大于等于15厘米的时候，冰层的承载能力才能够满足成年人上冰。露天冰场的冰层呢，也需要达到15厘米才能够对外开放。冰面的承重能力啊，用肉眼是无法观察到的。在冰面上嬉戏存在着很多的风险，也提醒市民呢，一定要遵守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为了自身的安全，不要到没有开放的冰面上玩耍。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18点31分，这里是杨红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25号第65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针对今日美国执意出台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公然插手新疆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妄图实现以疆制华图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表示，这是霸凌主义的体现，强盗逻辑的延伸，冷战思维的复活，是完全错误的，是不得人心的危险之举。 他说，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严重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什么是强迫劳动？谁来认定强迫劳动？这在国际法领域都是有明确规定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公约，强迫劳动是指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非本人自愿的一切工作或劳务，需要同时满足非自愿、以惩罚相威胁和工作或劳务等三大要素。根据这些规定来看，新疆根本不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 徐贵相表示，2018年底以来，新疆密集邀请联合国官员、有关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外国政要、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阿拉伯国家等外国驻华使节、有关国际组织驻华机构负责人以及外国宗教团体、媒体记者、专家学者、网络大 V 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8批团组、2100多人来疆参访，他们深入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目睹了新疆各族群众的劳动状况。对新疆的劳动保障政策纷纷点赞，形成了普遍共识。而美国基于虚假信息和谣言谎言，抱着意识形态偏见，对新疆劳动保障状况说三道四，这种做法不公正、不客观，也是不负责任的。 徐贵相强调说，美国出台的所谓涉疆法案丝毫影响不了新疆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反而暴露了他们假人权、真霸权、假关心、真破坏的险恶用心。新疆的劳动状况由新疆各族劳动者说了算，用不着美国瞎操心。 今天11点11分，长征四号丙遥39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实施一箭两星发射。 将五米光学卫星零二星和101中学科普小卫星送入到太阳同步轨道。 本次发射搭载的一颗101中学科普小卫星配置了小型成像相机、智能处理设备、半导体温差发电实验设备等载荷。投入使用之后呢，将会开展辅助地理教学、科学技术试验等中学生科普活动，作为中非希望科普合作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助力搭建中非中学生航天交流的平台，探索科普教育中非航天合作的新模式。 101中学科普小卫星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主要为青少年提供航天科普和教育实践平台，实现辅助地理教学、科学技术试验和校园文化建设等功能。 出行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2022年1月10号0点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96对，增开货物列车65对。调图之后呢，全国铁路客货运的列车开行总量分别达到5231对和10606对。列车的开行结构在不断优化，客货运输能力进一步的提升。 同时，充分运用新增动力集中动车组、达速线路等资源，有效增加旅客运输能力。运用新增动力集中动车组25组，在北京到哈尔滨、唐山到曹妃甸等14条既有普速线路上增开动车组列车35对。 铁路部门提示说，新图旅客列车车票呢将会在12月27号开始陆续开始发售，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也可以关注各地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和各大火车站的公告，以便合理安排您的行程。 今天，呼和浩特与巴彦淖尔间首次开行城际动车组列车，我们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的有关报道。 据了解，本次开行的城487、488次动车组列车共停靠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和临河3个车站，全程最快用时3小时20分，是目前呼和浩特与巴彦淖尔两地间运行时间最短的列车。列车通体为绿色，车内服务设施延续了复兴号的设计风格。与普通列车相比，座椅更加宽大，腿部空间也更加宽敞。这趟动车组列车开行后，由城际动车组连接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1小时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巴彦淖尔，将促进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互联互通。其中，从临河站乘车的旅客可以在呼和浩特东站转乘进京高铁，进京时间从之前的13小时18分缩短到5小时58分。 今天呢，穿越巴沙吉林沙漠腹地的酒泉额济纳铁路酒泉至东风段完成了升级改造，正式开通运营。 九额铁路酒泉至东风段位于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正线全长243.731公里。九额铁路经过巴丹吉林沙漠，建设者们克服低温、风沙等困难，将风沙治理、植被恢复摆在重要位置，努力打造一条穿越荒漠的绿色通道。 据了解呢，九额铁路酒泉至东风段与兰新县等铁路相连接，有助于进一步的完善区域路网的结构，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从中国铁路济南区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日照至兰考高速铁路曲阜至菏泽至庄寨段今天开通运营，牡丹之都菏泽接入到全国高铁网，菏泽至北京济南最快时间分别缩短到2小时59分钟和1小时23分钟。 日兰高铁东起山东省日照市，这次开通的曲阜至菏泽至庄寨段全长199公里。日兰高铁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连接线，其东端呢在日照与青岩铁路相连，中端呢在曲阜与京沪高铁相连。 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继今年5月底海南自由贸易港首辆零关税汽车在海口港整车口岸进口之后，近日又有包括丰田塞纳、阿斯顿马丁在内的多款零关税新车型相继在海口海关所属的海口港海关通关放行。 截止到12月23号，海口海关共监管零关税进口汽车33辆，实现享惠企业13家，合计进口货值1002.9万元，免征税款约为331.5万元。 零关税是自由贸易港的重要特征之一。根据政策规定，全岛封关运作前，在海南自贸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进口符合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正面清单规定的船舶、车辆、航空器及游艇，可以享受零关税。 为了进一步的优化零关税汽车进口通关的环境，海口海关多措并举，设立了预约查验绿色通道，推行进口整车、卸船、直推入场、查验出厂等环节一站式的服务，加快整车验放的效率。 本周末，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全国共457万考生报考，首次突破400万人大关，比2021年增加80万人。据统计，近60%考生是为增强就业竞争力而选择考研。双非院校报考热度上涨，考生更加趋于理性。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达到457万，比去年增加20%，有154000多名考生在北京参加研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有近60%学生表示因为想增加就业竞争力而选择考研。据统计，2019年每100名就业者中就有1名拥有研究生学历，用人单位对从业者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从报考数据来看，今年双一流院校的硕士研究生报考增速放缓，双非院校的报考人数大幅增加。比如西藏民族大学今年考研报名人数同比增长123%。报告认为，这一变化说明了部分考生趋于理性，以上岸为第一目标，不再一味追求上名校。从报考专业来看，目前的考研热集中表现在人文社科专业报考人数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热度很高，教育学占比从2008年的3.8%增加到2018年的7.6%，增加近一倍。另一个趋势是专硕招生人数持续快速增长，从2017年起，专业型硕士招生人数首次超过学术型硕士，去年专硕招生占比超过60%。业内专家分析，研究生培养的大趋势是职业导向、应用导向和实践导向，有意向考研的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要有意识地去参加老师的课题研究，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方向，做好职业规划，在报考研究生时目标明确，不要随大流追热门，读研时不要光是听课修学分，而是以自学为主，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再来看我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呢，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超过了2亿6000万，占总人口的18.7%。我国呢已经进入到了深度老龄化社会，痴呆及其他认知障碍类疾病与老龄化密切相关，已经成为了很多多发病和常见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由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组织编写的《中国老年期痴呆防治指南2021版》近日发布，时隔14年之后再版更新的指南侧重疾病预防，强调全病程管理，鼓励多学科参与，突出预防、早期干预、居家管理与康复三大重点。在让老年期痴呆患者获得全病程管理的同时，如何让老年患者更有尊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报道。 老年期痴呆其实是一组疾病，最常见的是阿尔兹海默病。老年期痴呆已经成为继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癌症之后，严重威胁老年人健康的第四大杀手。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临床心理科教授于恩燕表示，指南对老年期痴呆治疗中的多学科协作提出了建议，注重诊断与治疗。 痴呆的在早期的症状，它主要是包括记忆力的减退，随着病情的加剧，它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难以执行熟悉的任务，我们还无法治愈痴呆，我们要进行全病程管理。在这全病过程当中，我们体现早期它对全面的危险因素进行干预，而且这些东西要进行系统的规范和长期的进行干预。 如何预防老年期痴呆的发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王华丽表示，认知功能损伤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在没有进入痴呆前的状态都是干预的时机，而主观认知功能减退和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则是干预的重点时期，要突出强调早期干预的作用。 指南中呢，也围绕生活方式、躯体健康和精神心理健康方面分别提出了一些有证据的这个具体措施，包括像生活方式里面有锻炼、戒烟、保持健康平衡的饮食、减少或停止危险和有害的饮酒。躯体健康方面，要去控制体重，进行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管理，以及呢改善视听觉障碍。精神心理健康方面，强调的是抑郁障碍的管理，进行认知训练和鼓励老人积极参加社交活动。 哪些方法可以识别老年期痴呆的风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陈伟提到，进行老年期痴呆辅助检查， 可以揭示痴呆的病因，发现潜在的危险因素，发现存在的伴随疾病，为痴呆的诊断提供客观依据。 那么最主要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磁共振，因为磁共振呢，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有没有血管性的改变啊，脑萎缩啊，脑积水啊，那就比如说肿瘤啊，这些占位性病变啊，这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诊断和鉴别诊断。另外一个呢，对它的判断严重程度有帮助。然后脑积液呢，也是尽量去做，像脑积液又是经济安全啊，对我们的诊断是有非常有帮助的。 一旦患者进入痴呆状态，则进入了漫长的康复期，期间虽然仍在进行必要的治疗，但生活照料和康复则是主要的内容。照护的质量决定患者的生活质量，指南首次增加了安宁照护的内容，建议根据患者及家属的需求，在认知障碍后期选择积极照护和安宁照护，而且要强调个体化。 好的，18:44，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来关注国际方面。您将会听到伊朗表示，即便美国不解除制裁，也不会让浓缩铀的丰度超过60%。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18:46，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谈判的最新进展。伊核协议相关方将于下周继续在维也纳碰头，第八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将于27号开始举行，当前正处在第七轮和第八轮谈判的间隙。最近几天，伊朗方面频频发声表态。 据俄罗斯媒体25号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伊斯拉米透露，伊朗已经可以自主生产核燃料。不过他表示，即使维也纳会谈各方没有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不解除对伊的制裁，伊朗政府也不准备让浓缩铀的丰度超过60%。我们来听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发回的相关报道。 在本月17号结束的第七轮谈判中，与会方就解除对伊朗制裁和削减伊朗核活动两方面达成了两个新的文件，作为新一轮谈判的基础。伊朗副外长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当时表示，如果谈判其他相关方接受伊朗的理性建议，那么新一轮谈判就是最后一轮谈判，达成协议的速度取决于其他相关方的意愿。不过英法德三国对于第七轮谈判的结果不太满意，甚至表态称谈判长期悬而未决会产生核扩散的风险。针对这种情况，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即便维也纳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以及美国没有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伊朗也没有打算将浓缩铀的丰度提升到60%以上。伊斯拉米说，伊朗核项目的目的是满足本国的工业生产和消费者对于特殊产品的需要，伊朗所有的核活动都是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规定的。上个月月初，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梅拉万迪表示，伊朗已经生产了25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除了目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卡梅拉万迪还说，伊朗在核技术、纳米技术等先进技术方面取得了进展，就像武器一样可以产生威慑作用。伊朗方面对于第八轮维也纳谈判的预期相对谨慎乐观， 一方面，对于第七轮谈判接纳了伊朗提出的两个文件作为新一轮谈判的基础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在要求美国首先解除对伊制裁作为打开僵局的第一步这个问题上不愿意妥协。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日前表示，第七轮谈判形成了新的暗文和统一议程，这是一个重要进展。伊朗将带着诚意继续参加谈判，但不会接受西方国家自己退一步却要求伊朗退十步的谈判策略。如果西方国家希望消除对伊朗核活动的担忧，就应该解除所有对伊制裁。 在过去几个月，伊朗政府一直在强调所有对伊制裁都应当被解除，美方应保证不会再次退出伊核协议。不过如今伊朗方面又强调，即便美国不解除制裁，不重返伊核协议，伊朗也不会让它的浓缩铀浓度超过60%。 在伊核问题相关方相互试探博弈之际，伊朗为什么要强调这样的承诺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李少先认为，伊朗既是在重申不制造核武器的承诺，也是在展示自身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其实啊，伊朗自己民用浓缩铀20%就可以了。那么现在伊朗已经浓缩到60%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这个能力。而一般的认为，从60%到90%就是具备核武器级燃料提纯的技术啊，伊朗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这个障碍。啊，也就是说，伊朗一方面说我不再往高提了，另一方面事实上，他已经显示出他能提到60%，也就是说我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你看着办。从美国来讲，一再强调说伊朗现在离核武器就越来越近了，而且非常急迫了等等等等。那么伊朗知道美国在担心他什么啊，所以这个也是打中他的要害，暗示要尽快的取得进展。第八轮会谈啊，有可能达成一个有一定进展的小协议。啊，当然完全达成那个重返核协议的那个协议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为重返核协议而制定一个协议，这个协议第八轮会谈有可能达成。如果能够达成，那就为未来恢复核协议铺平了道路。所以第八轮会谈或者说小的突破在即啊，现在有关各方对第八轮取得这个小的协议还是充满了期待。 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正在进行第二次出舱活动。18:44，航天员叶光富打开舱门并率先出舱。后续，翟志刚、叶光富将会在舱外作业，王亚平在舱内配合支持，共同完成各项既定任务。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报道说呢，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2022年目前唯一一次也是第一次出国访问的安排是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佩斯科夫说，在北京之行之前没有任何计划，这将是明年的第一次出行。不过他们将在俄罗斯进行各种国际联系。在俄罗斯国内，普京计划举行一系列国际级会晤。 冬奥会将会于2022年2月4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普京最近指出呢，美国等西方少数几国不派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决定是不可接受的，是错误的，其目的是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他表示，美国必须要认识到他们无法遏制中国，试图利用体育来解决眼前的政治问题是错误的。 普京说，体育应该团结人民，而不是在人民和国家之间制造问题。体育和艺术一样，必须把人们团结在一起。当体育被剥夺其核心价值时，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受到损害。 韩国方面，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获得了特赦，将会于12月31号出狱。韩国媒体盘点朴槿惠的三大受益之处，有可以提前17年出狱，另外呢，有高达150亿韩元（约合8053万元人民币）的罚款被免除。虽然仍然有案底，但是案底带来的不良影响会被消掉。 朴槿惠现年70岁，因亲信干政案等累计获刑22年，预计87岁出狱。因为被韩国总统文在寅特赦，所以能够提前17年获释。 今年1月，韩国法院对朴槿惠处以180亿韩元的罚金，其中30亿韩元已经通过强制拍卖朴槿惠房产的方式进行了偿还，剩余的150亿韩元在获得特赦之后将不必再缴纳。 然而特赦也并非是万能，朴槿惠高达3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80万元的追缴金就不在免除之范围之内。不过这笔追缴金已经全部缴纳。 朴槿惠2017年3月因为卷入亲信干政案被拘留，已经被羁押近4年0.9个月的时间，是坐牢时间最长的韩国前总统。他近来健康恶化，除了肩膀和腰椎疾病等这样的一些痼疾之外呢，牙齿的状态也恶化到了无法咀嚼食物的程度，只能够喝粥或者是吃炒面。由于精神状态不安，还曾经在精神健康医学科接受治疗。 再来关注新冠疫情方面，当地时间25号，法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0万例，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次。 根据法国的官方数据呢，法国25号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了104611例，累计确诊病例9,088,371例，法国累计死亡的病例呢，现在为122,548例。 数据还显示，全法国新冠发病率现在已经升到每10万居民当中有646名感染者。巴黎的新冠发病率现在是每10万居民当中有1560名感染者。全法国新冠检测阳性率已经升到7.9%。 目前呢是圣诞节假期，众多民众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以便进行家庭团聚和聚餐等活动。因此呢，检测的数量比平时明显增加。 为了遏制病毒传播，法国官方将于27号再度召开疫情应对会议，总统马克龙将主持会议。会议计划确定疫苗通行证取代现行健康通行证的相关法案，并将决定是否出台进一步的管制措施。根据目前官方人士披露的消息，可能会针对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患者加强隔离措施，学校也有可能会加强防疫措施，但是具体细节仍然需要讨论。 根据法国卫生部的数据，法国目前已经有5271万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约占法国人口的78.2%；已经有5160万人完成了两剂接种，约占法国人口的76.5%。 据报道，由于新冠病毒蔓延导致人手紧缺，从24号到目前，美国境内及出入境美国的航班已经有近1700架次被取消。 由于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在美国肆虐，美国多个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和运营人员出现了短缺，不少航班被迫取消。25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300多架次航班，达美航空公司取消了390多架次航班。 目前奥密克戎毒株已经成为在美国传播的主导型毒株，蔓延到美国全国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数据，24号美国有超过6.9万人因为感染新冠住院，而截至24号的一周，美国有12个州的新冠住院病例数比此前一周至少增加了10%。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由于数千万美国人仍然没有接种疫苗，随着奥密克戎毒株进一步扩散，美国疫情形势还会继续恶化，美国的医疗系统将恐怕难以面临沉重的压力。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杨红，责任编辑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需要提醒您，因为配合北京市重点道路工程的施工，我台呢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中波1026千赫，北京故事广播中波603千赫，北京青年广播中波927千赫，将会于28号、29号、30号每天8点到18点临时停机检修。 到时候您可以通过调频94.5兆赫、107.3兆赫、95.4兆赫、98.2兆赫或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继续收听以上4个频率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目前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